今天的钢琴世界就到这里，感谢收听。今天的钢琴世界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 爸爸，开车要系安全带哦。 儿子，开车要系。 更是温暖。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系好安全带。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我是古月。今天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一组根据西北民歌改编的管弦乐曲，曲目有凤。 Thank you.

说呀，你为什么那又把那个压了眼儿后呀，你个大大那骂你那个你不有阔呀，你那哥哥那想你那个你那不要气呀，你该知道你哥哥那毁了脾气呀，哎呀，找一找的说，我留了剑呐，戳戳哟，留不见那让我累个蛋蛋跑贼，哎呀，那啥好好的亮，我累个蛋蛋跑贼，哎呀，那啥好好的亮，走 路查恰恰我俩呀妈俩天斗那鬼大黑走西口那个人儿悄悄我转呀妈转回山地马别字那个一摔悄悄啊回呀那回口里马别字摔跤跤啊回呀妈回口里对吧把那哥哥俩俩杀那是一怪呀水那就是我那要命的乖妹妹三婆婆啥扎着那可是呀那是呀呀草是呀呀的那个看见背着你舅舅呀哟吼我在在这个俩俩啥那妹妹呀你在哪个开船了那个哥哥妹子你就招一招手开船了那个哥哥妹子你就招一招手东三沙那个爹那大西三沙那个名啊一马把那个平了船呀清了没子了不见怪上你在你家里得了病我在我家里忙你身上那个有了病呀请了妹子我心上怪疼下墙墙那个下了的我直了浪的那个伤城上那个离了儿呀请了妹子送不上你家的忙啊让面前那个下了你呀着床一脸脸羞让背后那个笑了你呀请了妹子泪淡淡个跑让背后那个笑了你呀请了妹子 泪淡淡个跑。 那个诱惑，哎呀，老娘跟着妹妹你。 只会乱呀嘛乱放肉，孩儿的妈妈哟，四院里来那四院把孩儿送在那外婆家，外婆外爷嘛疼俺懂呀，五娘的孩儿孩儿，外婆外爷你想他孩儿的妈妈哟，孩儿的妈妈哟。 细细你飘的细，你万不要那口埋头，光害怕的那个埋了头都爱把哥哥压在那埋里头。哥哥你走西口，万不要那叫朋友，狂害怕的那个叫喊那朋友，哎把妹妹窝在那家里头，狂害怕的那个就像那朋友，哎把妹妹窝在那家里头。哥哥你走西口啊，小妹妹时时难得留，手拉住乐乐哥乐哥的手呀，把哥哥送在那大门口啊，放在哥哥大了门的口，小妹妹不放哥哥的手，止不住那个上了下的泪带带，一抖一抖我下的流啊，哥哥你走西口啊，小妹妹时时难得留，有俩哥哥你走西口啊，小妹妹时时难得留，有俩句那个指了下的话，哥哥那记性头。小发长呀五年，山西上呀那走哈那年的景，有了钱的哪有钱的两了买的仓，受苦的人一个一个傻傻可怜，二姑舅捎来那一封信，他说是那西口哎后手的长，我了又想那我要行走了口的喂，又怕那雨里不压那悲窗，妹哎妹妹妹哎，你不要给哥哥我哭，你哭的那个哥了哥，我心要难难七上八下，破马乱走心上不好哄，天走那个火了海，这五国火苗别从那也了不扎，把走写了口穷人的日子，这实实在在没办法过。妹子开马来，妹子你开马来，说叔叔那个的哥哥吧，马拉开，哎呀哥哥给你体会那腰了腿腿来， 姑哥那拉灯盖，夜里冬来呀哈湿漉漉漉呀哈嘿，夜里冬来呀哈个巴巴巴一巴一巴巴，夜里个冬静静静呀咿呀呀，哎呀呀呀呀咿呀呀，关明灯呀关明星呀，那稀溜溜溜扑啦啦啦湿漉漉漉盖呱盖呱咕噜噜噜呀呀哈啊呀亲，我了下那个美了美接不上你的面，摸了眼那个不妈哥哥你今天晚上来，哎呀洗在身上绣在那美美的脸，姑哥那拉灯盖一个冬来呀哈，苏罗罗罗呀哈嗨，夜里冬来呀哈，个巴巴巴一巴一巴巴，夜里个冬静静静摇一摇摇，哎摇摇摇摇一摇摇，关明灯摇关明星摇，稀溜溜溜扑啦啦啦湿漉漉漉盖呱盖呱咕噜噜噜呀呀啊呀亲，呀啦婆婆那啥嘞咋啊呀那高发了叉叉不多，哎哈哈哈天呀没那天气好，哎呀叫了啥妹妹跟哥哥打了丫头，要吃那个樱桃啊哈哈哈，把哈树呀那栽，又叫那朋友啊哈哈哈慢慢慢慢来，哎呀喊了的哥哥你多了人难，喝个丁丁那头发哎哈哈哈，白个那桑桑的牙，秋嘴嘴说哈一了些那纸香呀那花，哎呀白个桑桑白脸还脸，你叫哥哥咋三半半那个开花六半半那个黄，哥哥那然后那个有年轻，哎呀上了墙一坐吼了吼撒嘿嘿，咋远你咋远啊哈还咋咋了远那是我啊哈哈还挂呀么挂黄啊打黄当啊那个挂贼哎哈哈还打呀那打忙喂当那个乌鸦哎哈哈哈哥哥哥哥哥哥多会儿那来啥光啊，哎哟离哎过窗哎哈哈 方，三老妹妹安葬一个黄衙门黄头上，黄头那个上来啊，还绿衙门那绿咋刚啊，戴王衣裳那乌鸦，哎还哥亲呀，个不把妹妹亲，哎呀那个哎呀，哎哟，戴王衣裳那乌鸦。呀，哎还哥亲呀，个不把妹妹亲，无缘你无端哟，叫了你那个庄子包呀嘛包啥套，白套那个黑套，他堵了啥哈烧，还不如那个乌鸦，哎还哥口水香，哎呀。那个哎哟，哎哟，还不如那个乌鸦，哎哥口呀嘛口水香。过了吧。天我瞧那个列车哥哥来我家拜上一回你，一进那门把腰弯，左手那拿来那右手餐，乃是一呀喊咋兄妹爱，什么哈你乃是一样嗨，张了院十了五都花哈大，我和我那个列车哥哥去关哈大，西瓜哈大哎红汤汤，白菜还等哎我个洋洋，韭菜还大还夸个脏脏，那月水当水个方方，接着当子洋洋，那前牛扒了那火瓜当，龙儿当满上两份当花上上，老虎当啊十尾风啊，牛腿摆尾狮子当啊，三大金塔跑大等等，那是一样嗨。还有那突起火带跑乒啪乒啪俩在等哟，那是一样嘿嘿， 说太阳也没哈来不够啊哟，够不要找家那娘家那个嘟呀哈毛，个嘟那毛上那就灰毛绿绿泡，哎听说我那娘家嘛请来呀哈哈哟，嘿谁给我那拉绿包娃呀，娃嘛呀好谁把我送在嘛娘家呀哈哈，谁给我拉个绿酒包了娃酒啊，哎谁把我送在么娘家呀哈哈哟，嘿哎个呀二一二呀

哎嗨呀，哎呦呦呦，哎呦哎呦，那喜了嚷嚷，你是那哥哥的，哎嗨呀，哎呦呦呦，哎呀哎呀，那喜了嚷嚷哎。俩一俩那干啥了咱，我掉一掉那个硬哎，再把咱那个耳朵割了，那床上那几声啊，头一都割了了，哎呀呀，哎呀呀，儿一到那个娃哈，三一到那个割了了了，哎呀呀，哎嘚儿呀呀，咱说起什么？清了口口啊，这大大那个马了嚷嚷，哎呀呀，哎嘚呀呀，咋清了口口？ 这里是华夏神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